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五洲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夜已深，还有什么人醒着数伤痕？每天晚上不应该有悲伤的情绪，应该在十点大陆机的节目当中找到一种归属感。嗨，你好，我是十点大陆机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今天因为没有洗头发，戴一顶粉粉的小帽子，生活有时候就会有一些色彩加入啊，戴一点粉粉的帽子，然后吃一点绿色的蔬菜和果汁，喝一点有颜色的果汁，你的心情会变得好一些。今天是2018年的6月20号了，你过得怎么样？还开心吧？你身边的人对你好吗？你满意他对你的表达吗？其实我们每当夜深的时候，静下心来想一想身边那个人，要么他是一个亲人，爸爸妈妈、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要么是你爱的人，你的伴侣。你静下心来想他的时候，一定是爱多于埋怨的。虽然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好多就在埋怨，互相埋怨当中过了一生。那今天晚上我想在十点大陆机的节目当中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们向那些身边重要的人说说心里话。感谢是一定要讲的，感谢的具体内容都有什么，真的是要谢谢生命当中这些难以言说的幸福、聚合、拥抱、离散。如果你有兴趣，那今天晚上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听着音乐跟大家一起互动聊天，说些谢谢他们的话。如果你想表达出来信任我的话，我会非常用心的读给他听。首先呢，你可以现在就下载花椒，搜索十点大陆机，看到了大轩，看到了陈枫、叶未央，刚刚进场的朋友安然，还有太阳花、小 C、爱你妖、音乐，谢谢你们来到十点大陆机，老朋友、新朋友，欢迎落座，里边请。还有翔翔、绝版、痴男都来了，你们进入直播间，看到了周准，非常开心，也非常感谢。同时，你也可以关注，赶紧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因为在6月26号这天有大事发生，有特别多的奖品派送给你，只要参加就 OK。谢谢大轩，你们一直都在，虽然你们不经常讲话，让我有时候怀疑是不是没有人在跟我讲话。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聊天谈心之前，有两个非常好的福利我要推送给大家。6月26号青年广播台庆一周年的当天，我们有线上砸金蛋的活动，啪啪啪砸金蛋，这里边有很多精美的奖品，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的兑换券，还有很多很多值得去推荐的奖品。一等奖，如果你在砸金蛋的活动当中啪砸到了一等奖，哇，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五晚八天自由行，一个耀月新旅行，顶级奢华海岛送给你。还有一个 一周年活动那天6/26呢，我们一整天都会有很多的活动，不光有线上砸金蛋，线下还有体验活动，应该就在离我们很近的一个地方，会有美女主持人带大家一起做蛋糕 DIY 的蛋糕，非常有意义。而且982特别放映厅，我们会邀请大家看一部回忆青春的电影，而且现场我们有很多抽奖的活动，当时届时各个节目都会光临现场，还有伍洲彤先生，还有我本人，那个观影会的那个桥段应该是我主持的啊。如果你想见到我，来听听看。还有甜甜会现场唱一首他自己原创的歌曲，这么丰富的线上线下活动都在2018年6月26号那天，希望能见到熟悉的面孔，结识新的朋友。赶紧下载啊，应该不是，赶紧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当然如果你想到现场来看的话，如果你现在正在看直播，马上扫描这个二维码啊，扫描这二维码之后，所有的朋友，你们进场的朋友现在扫描二维码报名啊，在6月26号晚上观影的活动，我们会有一系列的精彩的线上线下的活动。如果你真的想来见我，我们都快半年了老在屏幕里看到我，如果想在线下见到我们一起聊天，希望你那天能来。好的，今天晚上呢，我们要聊的是，向你身边的人说声谢谢。请允许我先开个头，我要对我身边的人说一声谢谢，你让我学会了果断和勇敢，让我学会了不再那么的被动。想要谢谢你这些年一直对这个事情、这个世界、这个家的付出，还要谢谢我的爸爸、我的妈妈，谢谢你给我良好的教育，让我有气质、有态度去阐明我的观点。我先说这些，剩下的交给你们。如果有什么感谢的话，来吧，说说。安然，我看到你是湖南的，没关系，到时候在我们的听友群里聊天就好了。如果大家真在北京哦，真在北京，真的可以来，就在侨福芳草地，是不是很好的一个商场？我们那十天的活动在10层哦。我说完了感谢的话，首先有请这个歌手叫做徐哲佩，他有首歌叫做《气球》，是很练气息的哈。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今天选择另外一首歌曲。叫做假如我眼睛看到的一切都是我的，假如我眼睛看到的一切都是我的，那就厉害了。我看到一座楼是我的，我看到了一个意中人也是我的，就开心了。 眼睛看到的一切都是心中 出窗口，站在十七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这是我们觉得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属于满足的人们。如果你是一个善于满足、喜欢满足或者容易满足的人，你的生活就没有那么多的比较。其实在我们的追逐生活品质、质量和伴侣要求的路上，我们都经过对比。我们曾经是被对比的那个人，我们也是那个曾经主动去对比别人的人。时间过了很久，我们兜兜转转走了很多的弯路，遇到了很多不如意的人情世故，之后再回来看看，你会有机会或者有这个大概的发言权，去选择一个适合你生活当中相濡以沫一辈子的人。听到一辈子，大家说一辈子太长了，找一个有幽默感的人，自己喜欢人在一起是多么的重要。如果你在茫茫的人海当中找到了这样一个人，你真的要感谢他。我想其实在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一些 CP 组合当中，情侣组合当中，如果他们很和谐，一定有一方是比较往上一点的，我们说的比较强一点，有一方其实是为了呵护他、保护他、纵容他、让他觉得自己有被宠爱的感觉。不管是男方宠女生多一点，还是女生宠男生多一点，这个天平就在两个人的掌握当中，上上下下非常合适的走这样一条起起伏伏的路。但是这个波峰波谷不是那么大起大落的，你会发现如果这样过日子，这样交流的话，一闭眼一睁眼，十年过去很快很快。当然细数这十年的过程，很多人分开了，很多人分开了又回来了，很多人一直没有分开，咬牙挺了过去，对不对？一直牵着手，彼此的扶持。如果今天晚上给你一个这样的机会，对你身边那个重要的人说一句感谢的话，你会说什么呢？发自肺腑的真的要说说谢谢的话。我想如果有感同身受的朋友，如果你正在看这个直播，听我的直播，你可以告诉我。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刚刚进场的朋友有你的航海看到你啦，还有苦笑大仙儿、任红宇，你好大家就好啊！还有找个人谈谈，夜月风寒，我以为我不爱了，还有谁动了我的奶酪？通过城市之声频道进入我的直播间，谢谢。来看看大家说的是什么啊？这个子宇说我要。我想对我爱的人那个人说，谢谢你对我的包容，谢谢你让我爱你，对你好，你我啊、哦，我不后悔。你看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大家都会觉得 真爱面前，大家都非常的真实。因为我现在做了很多的一些线下的一些文章的朗读的部分，会看到很多精彩的文章。我得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如果一个人对你好，他的眼里的光是藏不住的。有些人社会羞涩了，但是那个羞涩也是爱你的光。在阴暗处，不叫阴暗处，在羞涩的没有太多光的地方，仍然心脏在激烈的跳动，这是爱的语言。很难去用语言形容啊。如果你真的是爱过一个人或被爱了，那种感觉你深深的记得，应该一辈子不会忘记。我们老说初恋的时候那种爱是真实的吗？是真的吗？好些人问我这个问题啊，我想说那个爱真的是真实的。没有杂质，很简单，很单纯，弥足珍贵。有些人连初恋都没有是吗？哇，你好好可怜。有些人真的有初恋然后就分开了。我希望你记住那段故事，那段故事里你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陪伴者，我会想到陪伴者这首歌。很多人的陪伴者也许换了一个又一个，但只要你走心，每一个陪伴者或者你陪伴的人，他陪伴的你都是真实付出真心拥抱的，就是值得的事情。刘若英呢，现在是导演，成功的导演，也是一个成功的歌手。陪伴者来自于会说话很好听的刘若英。 看似一无所有的黑夜里，孤独难以，也许一相爱的两个人之间需要距离，人从出生那天各自独立，然后用声音眼神相联系，所谓爱只是互相存在的定义。所以我决定用这个方式继续爱你，就像一座岛屿旁边的岛屿互望不离，没有画蛇添足的承诺休息，我们有属于我们的言语，所以黑夜才能证明孤独的封印。陪伴这一项都是安静的，在对方知道的某个那里，有你支撑你该飞向和探索的领域。陪伴这一项都是轻盈的，所以不会留下任何脚印，就如同我不需知道多爱你。 我是一个热爱大海的人，这里有句歌词，就像一个海岛和另外一个海岛，他们永远不会离开彼此，除非水把他们淹没。盯着对方那么些年，这就是爱吧。 也许我们一路上寂寞要比爱拥挤，只是我们不擅长激情演出，可歌可泣。再独自醒来的微凉黎明中，何处摸不到对方深夜里还有熟悉眼神和是一默默的记忆。陪伴这一项都是安静的，在对方知道的某个那里，有你支撑你该飞翔和的领域。 长情的告白，守护是最沉默的陪伴。十点答录机，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这首歌曲来自于刘若英，叫做陪伴者。也看到了花椒的朋友鹏鹏一一一关注了十点答录机，谢谢你的关注。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关注十点答录机，说说你的理由。今天晚上在深夜电台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聊的话题就是说说你感谢的人，谢谢他为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有些话不能老梗在喉咙，憋在心里，趁着夜色你可以跟他好好说一说。如果你信任我，我可以把你说的话读给他听。继续来听听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因为很多人登录会把这个留言冲到很屏幕的上方。他说，对啊，真正爱过付出过才会明白，你的心里眼里就只有那一个人，再也容不下别人，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分开还是在一起。哇，这种爱很横亘啊，非常的永恒。但是我想告诉那些以为爱情十分美好的朋友，你要想爱情美好，你必须要懂得很多调剂，然后制造新鲜感、幽默感，替对方考虑，不要太任性，也不要太嚣张，适时的鼓励，爱的抱抱都要有。反正啊，如果你要感谢一个人，你要去表达对一个人的好感，有太多的方式和方法。如果你一直没有感受到那个人对你的好感和感谢或者拥抱的话，你就好好想想他是不是影子的伴侣。时间差不多，我们进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不要忘记扫描这个二维码。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化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屏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答录机， 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十点半的地铁，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22:32:27了。虽然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但是我相信还有很多的朋友没有时间去看世界杯，很忙碌，依然在地铁里，回到家的路上。如果你现在正在地铁里，正在路上公交车或者打车，或者正在开出租车的师傅忽然调到了 FM98.2， 我向你问好，辛苦了。如果你身边没有一个陪伴你的人，你就谢谢你自己在这个城市当中努力的拼搏，努力给自己制造惊喜，努力的让生活过得有趣，讨好自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会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听众朋友群里发来图片聊天，我能想象他们身后他们的影子有多少情绪和倾诉。如果你很累，休息一下。如果你觉得你还能够适应现在的生活和节奏，就要笑着走下去。只要你用心面对每一天，一定会有曙光照到你的小房间。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是一个还算真诚，并没有变老的主持人。十年之前我来到这里，十年之后我还在这里。我热爱广播，热爱与大家聊天的那种感觉，我也喜欢跟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嫉恶如仇，心地纯真。我会发现任何人身上的闪光点之后放大它，我也会拒绝一个我不喜欢的人。这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好了，今天来说向你身边的那个人说说感谢啊。花椒的朋友啊，刚刚进场的你们好，你们都在哪里看我的直播呀？哇，名字都起得太有意思了。每天晚上啊，花椒的朋友的名字就是中华名字大百科，张龙啊，成都大众，茅台之乡，痴痴醉笑，打断一切不回忆，71033，叶飞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过期大叔，刘明，这只是万分之一的名字，还有卧龙先生，爱相随，绝代丑女，谢谢大家光临十点大陆机，光临的朋友，进场的朋友，人人有份。有两个非常好的福利送给你，6月26号那天，快了，还有6天的时间，是北京青年广播1周岁的生日。那天我们有线上的活动，线下的活动也有很多，线上活动有砸金蛋的活动，除了有很多的奖品，还有小龙虾的这个霸王餐兑换券之外呢，如果你砸到的1等奖只有一位哦，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破折号大溪地5晚8天的自由行，超级豪华，走心的哦。谢谢午夜男爵为我添加了印象的标签，谢谢你。还有就是北京青年广播1周年的第二个线下的活动啊，那天呢除了有线上砸金蛋的活动，我们在6月26号在侨福芳草地呢会举办一系列的精彩的活动，有美女主持人化身蛋糕师与听众朋友亲密的接触，那个接触是接触面粉了，不要想太多哦，接触面粉制造一个 DIY 的蛋糕专属你们的啊，而且982的特别放映厅，我们会邀请很多的朋友现场来观看非常好看的回忆青春的电影，而且还有抽奖的环节，到时候呢北京青年广播的所有的直播节目的主持人都会到现场跟大家一起团聚，就算是一个青年广播的见面会吧，那天还是我主持啊，压力还是有的啊，要再受受啊，希望到场的朋友能喊出我的名字，我也能认出你们的面孔。还有就是 丰富多彩的抽奖活动，应该是在26号的晚上7点左右啊。如果你要来，如果你在北京，那天正好有时间，赶紧扫描这个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来一起庆祝北京青年广播1周岁生日快乐。因为都是自己人，有时间就来吧，我想见到你们，我也希望你们见到我。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活动详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里面有很多的推送。好了，这么多的口播播完之后，送给你一首歌。这首歌曲是我喜欢的李泉，我也曾经跟一个做音乐的朋友在一个小烧烤店里，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唱给他听，全程唱完之后，我那朋友说，哎呦，你这个一个音都没有跑掉啊。我说当然了。 我的女人站在我面前，锁住了你的眉间，一语不言，我已经抱着你，紧你的结在我肩里面，给你安慰，给你明天，就靠在我身边，就让泪水流在我的胸前，管他那人世的癫，人情的险已尝遍，就靠在我身边，就把我的心做你的靠垫，那人间最美的脸就在你我的今夜。我爱的女人闭上你的眼，就算有许多不从前，你抛在一边，我只能去问你，问你的吻在我碗里面慢慢变浅，慢慢沉淀，就靠在我身边，留在我的胸前，管他那人世的癫，人情的险已尝遍，就靠在我身边，就把我的心做你的靠垫，那人间最美的脸就在你我的今夜。 李泉曾经唱了一首歌《靠在我身边》，李泉有非常优秀的音乐天赋以及律动的感受啊。 并不是每个人都欣赏它，但是我会在节目当中不停地推荐李泉的音乐。这个时代需要李泉的声音。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答录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这首歌是我们节目的环节，固定的小环节之一。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有很多的朋友，我好希望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的朋友过5000人啊，大家一起加油，赶紧加微信公众账号十点啊、准时答录机，准时答录机，准时答录机。都是自己人啊，这个很多的朋友想点那首歌，我一直没机会放。今天呢，终于找到这个契机，向所有的自己人说声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这么些年一直信赖广播，信赖广播里这个说话的男人，这个男生，男人吧，别男生，男生，已经不是男生了，已经很不是男生了，但是982是男生，1周年啊，自己人不用客套，自己人也不用隐瞒什么。我多大，我什么样子，我是个怎样的人，我最清楚，你们也很清楚。谢谢你们这些年对广播的支持和信赖，我们会把最最好的状态，最最优秀的节目，在我们这个平台尽我最大的努力呈现给你。我只能做到这些，当然我也希望你给我一个爱的回馈，爱的鼓励。26号那天要来，如果你有空要来，这首歌送给所有的自己人啊、哦。屠洪刚，那英，送给自己人。 好久不见，真的好久不见，多少次电话就在手边，却想想问候不如见面。这一转念，这一转念，让思念拖到今天。 太久不见，真的太久不见，多少次电话放在枕边，却想等一等来年春。这一转念，这一转念，让心事无了终点。 真的是太久不见，你太久不见，把眼前当成从前。 那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谁来怀念？ 少年看得到终点， 自己人不必分天边和身边， 这城里不懂暧昧的男女，一个像我，一个像你。 自己人把冬天暖成了春天， 自己人 让风雨送入 起，就在一起。 城市每天都会见到不同的人，面孔身影，跟你熟悉的不熟悉的，投缘的不投缘的，你喜欢的不喜欢的，讨厌你的你讨厌的，但是总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那种连接是直接的，瞬间的被吸引，想要去了解，想要主动去关心一个人。谢谢你们对广播的依赖。 把眼前当成从前， 那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谁来怀念？ 你自己一人，从少年看他到中年， 自己人，不必疯癫的好身边，这城里不懂暧昧的男女，一个像我，一个像你。 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刚刚看到了花椒的朋友，我如果没记错的是前两天来的朋友，喝的是情，醉的是爱，又来到直播间了。诶，谢谢你那么信任我来这里听我的节目。我忽然看到一句话，我想跟大家读，但是我手边的图片很多， 我希望要找到他在这里。我愿意做这个城市都颠倒时那个唯一走向你的人。我见过千万人像你的发，像你的眼，却都不是你的脸。大家不要小看那张面孔啊，那张面孔很重要。你认识一个人，了解一个人，喜欢一个人，重视一个人，想要去拥抱他，拥有他，第一眼一定是脸，面孔 ，face。如果那关没过的话，心灵是打不开的。如果那关过了，心灵打开了，你才会审视很多。脸五官上有很多的，这个脸的五官有很多呀，有眉毛、眼睛、鼻子、嘴巴、耳朵、脸颊、脸型、肩膀、手型都有很多。其实我们对待选择伴侣的时候都是自私的，这个自私是自我的，自己的审美是决定一切的。当然这个外观过关之后，你再去发现他身上更加美好的部分。有些朋友是不太会表达的，比如说我们采访一个朋友说，向你身边的人说说感谢的话吧。他说啊，说什么？我就像这句话一样，我真的好爱你，可是我不是诗人，我说不出更动听的话了，我就是好爱你，我好爱你。如果这句话放在电影的一个桥段当中表白出来，会感动无数人的。你会发现有时候简单的表达是最最有力量的。谢谢花椒的朋友，喝的是情，醉的是爱，温柔的分享了主播想要抱抱。好，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嘿嘿，爱呀，很简单又很难。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这都是浓浓的情话。分手的人也会记得这句话，我会记得你，然后爱别人。再说大爱的话，就是我知道你的梦想也被生活打击过，我知道你的那颗真心也被人伤害过，我知道你也曾经想收拾行李，买张车票、飞机票，删空所有的记忆和痕迹，离开这个城市。你或许也一直希望可以重新燃起对一些事物的热情，比如说重新再爱一个人。谢谢你晚上的信任，把我当朋友当自己人。这个戴小红帽子的主持人，这个没有洗头发的主持人，但是你请相信我说的每句话，你都是可以看到的，从我的眼睛，从我的嘴巴传递到你的心里。我代表十点打录机的节目组再次感谢所有的听友和网友，这半年来对青年广播、对十点打录机的节目的支持，多谢多谢。我会尽我的全力做这样节目，给你全新的感受，不断的升级，温柔陪伴不会改变，一切都是最好的事。我也真诚地邀请你6月26号那天，不管是线上和线下，都来参加我们6月26号一周年生日快乐的 party。 这个 party 里有很多的礼物，我们可以一起看电影，一起两米之间的交流，我很期待那一天。晚安了。虽然有些人不爱表达，对你身边那个最重要的人说说心里话、感谢的话，有些人说说什么呀，我能跟他过日子，他就要感谢我。谢谢你，谢谢你跟我过日子，谢谢你，谢谢我跟你过日子，谢谢过日子的平平淡淡的生活当中有你，数落我，鼓励我，爱我。最后一首歌来自 Sam Smith， Good Thing， Good Thing， 晚安，亲爱的， Love is Love。不要忘记接下来的 Holy Music 夜歌，拜拜。I had a dream in a panic, you came running out. But for a moment you were sure I'd die on you. For a moment I believed you loved me too. But Life is never like this, and you're never strong.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won't be good for long. Although you made my heart sing, to stay with you will be wrong. My heart sings, to stay with you will be wrong.